火，雨中花，雨中有一朵小花，柔情无限，清香淡雅。为什么，为什么不开在春风里太阳下？莫非有什么有缘，要让雨点情伤？雨点是谁的泪，谁的梦？雨点是谁的低语，谁的牵挂？泪未干，梦醒时，低语低语在心头，情意朵朵，雨中花，雨中花。雨中有一朵小花，含情脉脉，枝头垂下。即使有伤花，人心伤他，爱护他，莫非寂不起憔悴，要让雨点边伤。雨点是谁的泪，谁的梦？雨点是谁的低语，谁的牵挂？泪未干，梦醒时，低语低语在心头。